第24集，鬼迷心窍。在永恒之井旁的烈焰传送门前，萨维斯单膝跪着，聆听着他心目中的神灵动人心弦的承诺。 你是一位真正的仆从，你必将获得无穷无尽的奖赏，我会满足你所有的愿望。 萨维斯听到神灵的夸奖，心花怒放。在神灵的新仆人当中，他是最受青睐的一个。等到传送通道正式打开，他就会被赋予奇迹般的力量。但传送通道还不够大，也不够稳定。上层精灵们失败的次数越多，就意味着神灵将越晚抵达。萨维斯顾问心中的怒火就烧得更烈。哈卡也对进展非常不满，他始终把两只地狱犬带在身旁，在上层精灵法师中间往来巡视，指出他们施法的瑕疵，并在必要时亲自出手相助。然而就算加上他的奥术之力，到现在也只是小有所成。现在哈卡总算不用再带着他的宠物孤零零地站在一群暗夜精灵中间了，因为又来了四个头上长角、面目深红的庞大怪物。这些怪物至少有九尺高，俯视着一众上层精灵，就连身高七尺的精灵们都成了不起眼的小个子。这四个怪物身高相仿，身穿青铜铠甲，尽管看似瘦弱单薄，却能毫不费力地挥起厚重的椭圆形盾牌和烈焰重锤。他们对任何命令都严格遵从，对萨维斯顾问表示出来与哈卡同等的尊重。哈卡指着那四名卫兵告诉萨维斯， 神灵已经履行了他对你许下的第一个承诺，顾问阁下，统领他们吧，他们将任你差遣。 我愿将他们献给我尊敬的女王，让他们成为陛下光荣的守护者。 由你亲自向陛下呈上这样的礼物，再合适不过了，顾问阁下。我会在你离开时继续监督他们释放法术。 非常感谢，我现在就去给女王献礼。 陛下，恕我冒昧闯入，顾问大人请求面见您，他说给您带了些好东西。 让他先等上五分钟，然后再让他进来。 是，陛下。 我亲爱的顾问大人，这个时候来见我，想必是有格外要紧的事吧，所以我尽量为你挤出时间。 众光之光，受尽万民爱戴的女王陛下，我万分感谢您准我觐见。很抱歉打扰您休息，但我为您带来了有趣的礼物，这份礼物只有统领世界的暗夜精灵女王才配拥有，是否能让我为您将它呈上？ 你勾起了我的兴趣，亲爱的萨维斯，我准许你把礼物呈上来。 遵命，女王陛下。 进来。 啊，这些是什么？ 啊，是送给您的礼物，我的女王。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保护您的安全。快看呐，陛下，他们是您新的近身护卫。 这太神奇了，我接受你献上的礼物。 陛下能满意就好。 就这些？ 这是第一批，女王，今后还会有更多。 努力了这么久，只得到这么几个，我们又怎么能迎接神灵的到来？ 我们已经在尽力提取井中的力量了，尊敬的女王。我们感应到了与那力量对抗的外部洪流，似乎有其他的施法者正在别处干扰。 那你为何不中断外部对永恒之井的干扰呢？那不是很简单吗？ 啊，我怎么没有想到，您真是名副其实的女王。 我当然是了，亲爱的顾问大人。任何时候都只有一位女王，只有一位艾萨拉。 当然，我的女王。 还有别的事吗？ 暂时没有了，女王陛下。 既然如此，那你就去忙别的事吧。 萨维斯向女王深鞠一躬，然后毕恭毕敬地退了出去。女王那不可一世的语气和态度没有引起她的任何不快，甚至对她表现出的统领全局的架势也没有一丝恼怒。中断外部对永恒之井的干扰，这并非不可，就算光凭上层精灵的力量难以做到，他们现在还有哈卡的指导，想必训权者一定知道该怎么做。由于只有宫殿里的人才能对永恒之井加以利用，上层精灵从中汲取的力量也就更加容易操控，更加容易转化。至于中断连接会给其他的族人带来怎样的灾难，他并不在意。而另一边，考雷斯特拉兹没能认出克拉苏斯来，起码没能马上认出。阿莱克斯塔萨没有说出这位陌生来客真实身份的举动，倒是引发了不少疑问。其中一个疑问是，年轻的自己到底遭遇了什么？尽管克拉苏斯的记忆残缺不全，但如果他真的曾经患上过这么严重的疾病，绝不可能毫无印象。考雷斯特拉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衰老虚弱得多，几乎要比年长他好几百岁的泰兰还要显得老朽。 我的女王，她肯定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不知为何，我对这件事就是有十足的把握。 你对他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 他看起来很老，非常老。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怎么了？ 哦，请您原谅，我现在神志不清，不适合在这个时候陪在您身边，我应该赶快离开。 不，请你看着他，我的伴侣。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根据你的判断，你会信任他说的话吗？ 是的，我的阿莱克斯塔萨。 忽然，克拉苏斯的身上发生了一件诡异的事。就在这两条巨龙的说话间，他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正在变强。自从他穿越那道时空裂隙，从来没有过如此强大的感觉。尽管与从前的他不能相提并论，但至少已经是相当接近正常的状态。而且改变的还不只是他自己，就连年轻时的考雷斯特拉兹看起来也好了许多，龙鳞上渐渐有了色彩，脚步也不像之前那般沉重，说话也不再有气无力。 这是我想听到的答案，那确实是你的真实感受。 您还需要我做些什么吗？我感到体力正在恢复，能够在您身边为您效力，显然使我大受鼓舞。 你总是这么会讨我开心，我亲爱的考雷斯特拉兹。是的，我还需要你帮我一个忙。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会很困难，但当我把他带到其他守护巨龙面前时，你必须要在场。 您想要召开五龙集会，就是为了这个人，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有重要的事情要说给他们听，我可以先提前给你讲述一遍，然后你再好好考虑 要不要相信他。 看来年轻时候的自己终于还是要知道真相了。克拉苏斯准备迎接他的震惊。正如克拉苏斯当时当着罗宁的面隐去了部分真相和自己的真实身份，红龙女王讲述的版本与此大致相同。她说出了克拉苏斯讲给那位巨龙观察者听的所有遭遇。 他的经历真是惊心动魄，若不是您亲口说出来，我还真无法相信呢，女王陛下。 所以你不相信他了？ 不不，我仍然相信他。如果您认为应该把他带到其他守护巨龙面前，我一定同意。 你会跟我一起去吗？ 我不是五大巨龙之一，恐怕没有资格。 但你的价值不亚于我们当中的任何成员。 如果我的体力确已恢复，我很愿意与您并肩飞去见其他的守护巨龙。 谢谢你，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 克拉苏斯感觉到了一股无名的嫉妒，跟女王做出这些亲密之举的是他自己，可又好像与他无关。他真希望能与年轻时的考雷斯特拉兹互换位置，哪怕只有短暂的一瞬，也能让他找回从前的自我。考雷斯特拉兹一边依依不舍地回望着女王，一边退了出去。眼见考雷斯特拉兹的龙尾消失在通道里，克拉苏斯顿时觉得头重脚轻的感觉又回来了，虚弱的几乎站立不稳。在他马上就要跌倒的那一刻，像是有一只长满鳞片的手轻轻将他扶住。是阿莱克斯塔萨用尾巴缠住了他。 和另一个你合二为一，至少能暂时使你恢复力量。 我不明白。 他在的时候你感觉好多了，不是吗？ 是，是的。 此刻如果我是诺兹多姆，想必对这件事会了解得更加清楚。我想在凡间界域中，没有任何生物能跟另一个自己共存于世。你与他在互相汲取对方的生命力，当你们彼此远离时，力量会被一分为二，可当你们无限靠近，就像刚才那样，情况就没那么糟糕了，等于是在互相帮助。 所以您才要他跟我们一起去？ 必须要让其他守护巨龙知道你的经历，而且最好有他在场。至于你那个没能问出口的问题，我为什么没有对他说出真相，那是为了了结此事。 您认为也许必须将我们两个的其中一位从当前的时空中移除，哪怕那意味着死亡？ 正是如此，我的爱人。 我接受您的决定，其实我从一开始就预料到了。 那么在我去见其他守护巨龙之前，就还只剩下一件事情要商量，那就是该如何处置与你一同来到这个时空的那个人。 如果别无选择，那么就让他承受与我相同的命运吧。他也有放不下的至亲，会甘愿为他们献出生命。 我信任你，想必这也是你权衡再三的结果。如果其他巨龙没有更好的建议，那就也让他离开这个时空。希望你明白，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创伤将永难磨灭。 您无需自责，我全心全意爱着的女王。 我要去联络其他人了，你先在这里等一等我。在这个洞穴中，你不会觉得太过疲惫。 我很荣幸，女王陛下。 荣幸？你是我的配偶，这是我理应为你做的。我现在要去了。啊，对了，但愿你能习惯跟那些龙蛋待在一起。 我会小心，不会乱碰。 我 我知道你会的，爱人，那些可都是你的孩子。 说罢，那个深红色的身影消失了，留下克拉苏斯一个人正在原地。接着他仔细看了看那些龙蛋，作为阿莱克斯塔萨的配偶，他当然会与女王产下龙裔。他记得许多孩子都已经成年，为军团增添了荣光。他一拳砸在岩石上，没去理会这愚蠢的举动带给他的疼痛感。原来在他对挚爱的阿莱克斯塔萨讲述那件事情时，还隐瞒了几个重要的事实，其中最为紧迫的就是即将到来的燃烧军团。克拉苏斯担心，即便是他睿智的红龙女王，也会禁不住篡改历史的诱惑，继而引发更加可怕的灾难。但比那更糟糕的是，克拉苏斯没能对他说明红龙一族的命运，只有少数能够活下来，他们今后的子嗣甚至没机会长大，就会惨遭毁灭。而生命女王会变成奴隶，看着她的孩子们沦为入侵者的爪牙。